心上却不在身旁，擦不干你当时的泪光，路太长追不回原谅，你是我不能言说的伤， 成分是无色无味的一氧化碳，冬天来了。